幸亏那俩人已经走了。因为刚才的那场放纵，现在看着洗手间里压抑的灯光都觉得有些恍惚。英明一边洗手，一边用余光看着石毅皱眉盯着衬衫上的那块印记，然后走出来叹口气。 行了，我看我也别回去了，先回家换个衣服。 这要是被寇金和王一奇他们看到，指不定要说得多难听呢。大家都是男人，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，不可能瞒得住。英明有点恶劣地笑了一下，没有发表任何意见。他洗完手甩了两下，抬头视线撞上石毅依然有些热烈的眼神，微微敛了一下，掏出一根烟点上。 你还要回去？ 看英明这样，似乎没有要跟他一起走的意思。英明抽着烟笑了笑。 衣服搞成这样的又不是我，我干嘛不回去？ 就是因为立场不同，才有所谓看热闹一说。身处其中，谁还有那个心思？结果这句话不巧触到石毅心底那块一直以来勉强维持着的东西。英明说完了，摆摆手转身要走，却被石毅一把拽住。 回得去吗？ 他紧紧地盯着英明的侧脸。 咱们两个真的还能回去吗？ 已经发生过的事，刚刚这里所发生的事，都已经走到这个地步，还要怎么回去？说白了，那个悬崖他们两个早就已经掉下去了，撑死了一起摔个粉身碎骨，想要再回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。这条鸿沟一旦迈过了，所谓爷爷也好，所谓兄弟也好，都只是自欺欺人的玩笑罢了。英明被这句话说得脸色有点僵，他嘴里还咬着烟，被石毅拉着的那个胳膊觉得又酸又麻，扯得心底还有点疼。其实他也知道回不去了，早在那一夜的时候，他们两个就已经回不去了。英明沉默地任由石毅拉着他往外走，路过之前的包间，明知道走进去两个人还可以继续玩着这种假装好友的游戏，却谁都没有停留。石毅扯着英明的动作力气不小，速度也很快，走到停车场开了车，在快要上车的时候，英明动作比石毅快了一步。 我开吧。 他很自然地坐进驾驶座，随手把才抽了没几口的烟掐掉。石毅因为他的动作有那么片刻的停顿，不过最终还是没说什么，也跟着上了车。英明没问石毅要往哪儿开，出了停车场就一路的往主路开。因为周末的关系，路上的车不少，英明开得有点急躁，一路并道超车都懒得打灯。石毅靠在边上，看着英明略微有些紧绷的侧脸，视线从他的眼角一直勾勒到颈部的曲线，流连在喉结的时候，甚至情不自禁地啧了一声。在此之前，他从来没这么欣赏过一个同性的身体，一直以来都觉得性爱这种事，男女关系是最和谐的，那种互相补缺的感觉，顺应的是自然的规律，说白了就是天经地义的事。他和英明之间每次撞到一起都像是爆炸了一样，过后一片残骸，狼狈不已。可是这种感觉竟然让他上瘾。想起似乎曾经在什么时候，他跟英明聊到过为爱发狂这样的话题，那时候他还不以为然地觉得荒谬，真发生到自己身上，觉得也不过就是情之所至罢了。像是在洗手间里差点当众表演这种事，搁在以前，哪怕是掐着他的脖子，他也不信自己会做得出来。忍不住笑了一声，石毅有点自嘲地摇摇头。旁边开车的英明看他一眼。 笑什么？ 我笑早知道还是要走到这一步，咱俩之前折腾那么长时间到底是为了什么？ 哪怕是现在俩人出了意外死在一块儿了，时间也会是停留在彼此已经跨过了那道界限的这一刻。 石毅长长的出了一口气，语气里满是感慨。 昨天咱俩一块死了，还叫兄弟义气，今天挂了，就只能叫殉情了。 他说完这句话，转头看着英明。 掰弯了我，你得负责。 英明扬了下眉。负责？他俩到底是谁该对谁负责呀？走到这个局面，谁都难以撇清关系吧。原本的人生突然之间就这么分崩离析了，走了那么多年的道路，突然要拐一个弯，面前的未知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个挑战。看着前头的路，英明没转头，只是敲了一下方向盘。 行啊，为了避免你出去祸害人，既然弯都弯了，我争取直接把你掰断了，一了百了。 反正直回去是不可能了，他不具备那种切换功能。十一听完这句话竟然笑了，眼前一眼看不到头的车灯在夜色之下晃着一层光晕，明明一切都没有变化，他却觉得此刻就连身边的空气都有些不一样的味道。所谓幸福和满足，往往也就是顷刻间的东西吧。疯狂渴求的东西真正被攥在手里的时候，那种踏实真不是任何语言可以形容的。车在路上跑的速度依然很快，英明是一直往石毅家方向开的。石毅看着沿途熟悉的景物和指示牌，一直到英明车快到他住的小区时，才有点突兀的开口： 你来过几次？ 开车的人一皱眉说： 算上这一次，16次。 最初是3天一趟，后来大概每天都会忍不住开车过来，既不会进去也不停车，完全是无意识的开车途经这里。视线扫过的所有地方都会清晰地传递着石毅住在这里的事实，然后心底的烦躁会有片刻的缓解，之后是飙升的反弹。石毅深更半夜地跑到他家门口发神经地看着他仓库的灯发呆，他又何尝没做过类似白痴的事呢？因为那种想要见到对方的感觉是根本压抑不住的，就像沙漠里行走的旅人一样，哪怕明知道水每喝一口就会减少一点，却还是会忍不住一再的打开，这就是人的本能。求生的本能，情感的本能，超越了理智所能控制的部分，让自己的行为没有半点逻辑。石毅听到16次这个数字的时候，原本就只是勉强平复下去的骚动又隐隐有复燃的趋势。他有点烦躁地指示着英明把车开到车库，在放下车库门的同时打开车顶灯，然后扯了一下英明 下车。 封闭的车库隔绝了外面的一切，除了有点刺眼的车灯，目之所及就只有一个人。英明当然知道石毅这种反应是因为什么，他皱了皱眉： 你要不要这么饥渴啊？ 结果对方的反应是直接扣了他的后颈，压下来一个深吻，搅动的舌透着急切躁动的情欲，一直到吻得满足了才微微分开一些距离，喘息间笑了笑： 难道你不想？ 手恶意地在英明的身体弹了一下。 明明你身体不是这么说的。 英明在漆黑之中的眼睛眯了一下，里头原本就蕴着的某种情绪越发的低沉厚重。他很慢地撩起自己的 T 恤，然后脱掉扔到一边，在石毅还漾着笑意的表情下扯开他的衬衫。两个人靠在车边，石毅放肆地容忍着英明在他身上不断游走的手和细纹，留恋在他胸口的啃咬透着浓郁的撩。高端的技巧正如对方所表现出来的，这方面他从来都不是占着劣势的那一方。